终结一周压力，释放心情。欧美流行金曲纵横分享，全球潮流音乐风尚推荐，高能电子舞曲连接不停。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每周末12点到16点，节奏驾到，动心陪伴。 嘿，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只为你带节奏。 Here comes the beat。洗刷一周的疲惫与压力，在午后听见温度，减压，释放 ，Chill lounge and easy listening。 FM974北京音乐广播，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节奏驾到，周末愉快。12点04分，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里面了。第一个小时持放的音乐单元，为您送上我们的这样一种 dynamic music 啊，可以能够让我们在工作当中、娱乐当中，能够体验到这样的一种舒适的听感 ，down tempo 啊，我们称之为叫做 down tempo。那最近的一位 DJ 也在问我说：“哎，最近你好像播了很多 down tempo 这样的风格的音乐，是不是？”最近我也会发现很多的酒店里边，很多人他们在做下午茶时候的背景的原声，就使用这样一种风格的音乐。所以说， 难道这是还有我们带了节奏吗？是不是？嗯，欢迎朋友们来走进我们今天的音乐空间当中，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节奏驾到，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欢迎大家。节奏驾到 Rhythm X，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Since 2015, Here comes the beats. Here comes the beats. 节奏驾到直播进行当中。那今天呢，我们节目第一个小时就是这样的一种能够给到我们相对来讲可以平缓自己的身心的味道的音乐了。而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要为您准备了一共四个小时的直播，您将会听到这样一种 down tempo 风格的音乐。那之后呢，我们的节目第二个小时将会是送上电影原声跟电影音乐以及相关的音乐剧的音乐作品，而这样的一个选择一定是有来头的。所以说如果你看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公众号推送的话，就应该知道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一个小时要给您带来音乐剧影视原声的缘由了。而在第三个小时呢，也是我们的主打单元之一欧美流行音乐，第四个小时还是我们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的时间，您将会听见更多与世界流行。 刚才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呢叫做 Lotus， 我们可以在音乐当中听到这个莲花盛开的样子，是不是哈？刚才我们不是也提到了吗，最近有些 DJ 们他们喜欢在酒店里边在做活动的时候呢使用耳边这样的一种音乐风情叫做 Down Tempo。 那其实呢这个 Down Tempo 的音乐风情并不是说才刚刚来到我们耳边的，而是说它曾经就已经能够就是刷遍了很多朋友们的这个音乐视野。那我觉得有必要呢一会儿跟朋友们去来去分享一下到底这个 Down Tempo 是什么样的一种曲风，那到底是怎么样能够流行到现在的。我们给你一点点小提示， Down Tempo 很多人称之为叫做慢摇啊，也有很多人把它作为自己就是缓和神经啊，调节情绪的一种音乐伴随。不知道朋友们如果你在开车出行的话，这样的音乐是否可以让你的驾车堵车的时候有一些个不良情绪得到缓解。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 正在收听的是节奏驾到。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们的网友贾浩已经开始在问我歌单的情况了，没有问题，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一下歌单两个字，那么我呢就可以看到你的诉求，这时候我会回复给你一下本时段正在播出的歌曲的名字或者对应的歌单。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我们今天呢音乐当中的 downtempo 音乐风格，刚刚我们所提到的有些人称之为叫做慢摇，但其实呢也有很多人把它称之为叫做缓拍，就是一个字面的意思了， downtempo 嘛，对不对？那么缓拍它其实可以称之为是在沙发音乐领域当中，尤其呢是在很多人喜欢沙发音乐听沙发音乐永远不会听厌烦的一种风格，其实跟这个 chill out 有点点相似啊。从名字当中可以知道，音乐呢它的节拍是比较的慢，但它比这个 chill out 啊，比这个环境音乐 ambient music 呢多了一点点小拍子，所以说更有了一种节奏感，但是相对来讲它还是相对朴素的，所以听上去呢柔柔的但很有弹性，能够抚慰我们人心的一种感觉，对不对？在周末我们可以用这样的音乐伴随你的周末午间出行。各位中午好，周末愉快，这里是节奏驾到，正在直播，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看到了超多的网友们此时此刻觉得还不错啊，在回复歌单没问题，我都看到了你们的留言，我现在就一个一个的给你们手工回复一下哈，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不要取关哈，因为我都是人工回复的啊。 OK， 12点19分，继续来听我们的音乐作品，音乐当中我们来到了第18分钟，对应的您将会听到来自于 Hans 带给我们的一段音乐作品，以及来自于 Michael FK SoundersThank you. 12:22啊，我们前所未有的能够收到这么多人在期待着我回复本时段的音乐的歌单，看来这个 downtempo 的音乐选择今天是没错了。因为什么？我会觉得今天的天气特别的热。对，7月31号，七月份的最后一天当中，在大中午的，我们听听看这样的音乐，舒服是吧？清凉一些，挺舒服的。向向而行也会说超好听，感谢感谢。还有我们的网友张家帅在说很好听啊，麻烦赶紧回复一下歌单吧。没问题，我已经回复到了你的微信当中去了，也欢迎大家能够回复一下进群两个字啊，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跟我们的各位听友们来一圈分享群里边的好音乐了。节奏驾到是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个周六和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为您带来，我是 Mr. 常小航。我们同时进行着视频直播，马上可以来打开一下抖音，关注常先生声音的声，收看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打开抖音搜索关注常先生声音的声。半点之后马上回来，我们继续分享更多的 down tempo， 所谓叫慢摇缓拍风格的音乐作品。一会儿跟你再去细细的品味一下这慢摇音乐当中的风格是怎样的一种随性啊多样的感觉。节奏驾到， Stay tuned， I'll be right back， 一会儿见咯。清凉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 ，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您正在收听 Raise Mix 节奏驾到 ，Weekend Screw。 北京音乐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Lesson 21，本周起 21 Band FIR 飞儿乐团回归21天，养成聆听真实好音乐的习惯吧。我们在 Lesson 21 Lesson 21 这个夏天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圣火逆时空点燃，照亮充满希望的未来。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用歌声为奥运健儿加油。圣火照亮希望之路，音乐连接永恒未来。 对不起，又进广告了。

Welcome back， 欢迎回到直播间当中了。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节奏驾到节目12:33。OK， 在周末的中午当中啊，可以说太阳真的是非常的炙烤着我们每个人的头顶、车顶，对不对？还有这个共享单车的小座，坐上去觉得挺热乎的哈。但是呢，我觉得在热的情况之余，还应该用音乐给到自己稍微的一些小清凉，对不对？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的音乐呢，就都是 down tempo。 这一个小时我们听听看 down tempo 这样的一种音乐曲风。当然之前我也听到过有一些个就是听友们啊，他们不单会把这个电子音乐这个类型误称为叫做哎放点 DJ 音乐吧，还有人呢会把这个电音呢就叫成慢摇，其实不一样，根本就不对的哈。当然还有人会把这个所有的电音都统称为叫 EDM， 这个 EGM 当时那个梗还记得吧，就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错误的段落哈。我在抖音里面当时发过一个小视频，专门来去更正这个说法到底应该是怎么一个说法，怎么解释呢？我今天呢在节目里边就不用再多赘述了哈。那其实我们耳边的音乐作品的风格叫做 down tempo 慢摇或者缓拍这样的一种音乐曲风，它的的确确也是电子音乐曲风里边的一个分支而已，千万不要像土嗨一样的理解哈。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各位周末愉快。再来补充一句，其实呢 DJ 这两个字，DJ 这两个字呢含义也很深刻哈。很多人呢会觉得哎，你们广播电台的尤其是音乐广播的主持人自称为 DJ， 哎，是这么回事，但是前面应该加一个前缀叫做电台 DJ。 这个跟我们去到的酒吧夜店啊 club 里边那些个 DJ 们还是不太一样的哈。他们呢叫做 club DJ， 他们的工作呢是职业的一个 DJ， 目的是打碟啊，就是要去把音乐跟音乐进行一种混搭，加入一些个特别的音乐的小的音响元素，能够调节整个的一个派对中的气氛。那我们的电台 DJ 呢主要是来去分享音乐，分享歌曲，去聊一聊这些音乐和背后的故事是怎么样的一种连接性。所以呢 Radio DJ 跟 Club DJ 是完全不一样的哟。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如果会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 down tempo 第一个小时的音乐元素很好听的话呢，您可以能够在此时此刻啊，在一边收听节目同时，现在赶紧啊关注一下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歌单两个字，我会手工给您回复一下本小时当中的所有的音乐列表，是按照顺序排列好的，希望你可以来喜欢这样的一种周末的贴心音乐服务吧。12:38，很多人呢觉得在周末的时候好好的可以看看奥运会赛事，这是特别舒服的一件事情，但是其实也是激情满满哈。那如果有音乐为伴的话呢，那就更好了，对不对？节奏驾到，继续为您带来就是耳边的音乐作品，它的名字叫做 Paradise， 来自于 Dash 8。 一个 Saffray's Mixed Edition， 一起来听。而身后还有另外一首作品叫做 Vision， 视觉、视线、视野，来自于 Sunny， 节奏驾到，正在直播。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8年来也是致力于去深度推动华语流行原创音乐了。全新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带领朋友们回归21天，养成聆听真实好音乐的一个习惯。那么本周期的 To One Band 已经揭晓了，他们就是 FIR 飞儿乐团。那么在这个周期当中呢，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节目全天也会梦幻联动起来啊，给您提供一种沉浸式的亲历推荐，邀你聆听一下相关的飞儿乐团他们的新歌老歌。可以去微博搜索一下话题 Listen to One， 跟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音乐本身，那一起听听看他们的新作品，为他们集赞就对了。那其实呢，尤其呢是打动我的就是关于本次的飞儿乐团他们的新的专辑啊，钻石之心当中这样的一首歌曲，可以真的是非常明明白白的运用到了这个来自于美国宝石学院 GIA 提供的一个钻石的4C 理论啊，对不对？就是呢 carat, cut, clarity 以及还有什么来着，我突然间忘记了，四个 C 怎么还差一个，好，我要去再查一下啊。总而言之呢，这个在买钻石的时候就跟听歌一样，要看中这4C 才行，是一个非常非常具有综合实力的标准。12点42分，起来听音乐。 我回忆起来了，刚才我在说4C 的时候是不是落掉了 color， 这是最最最最最简单的一个颜色，对不对？颜色、净度、切工和克拉数，对，所以是 color、 carat、 clarity 以及 cut 这四个 C 能够代表钻石它的一个品质的一个衡量标准。当然除了GIA 之外，还有像是各种各样的权威的机构们，他们也都在提供着自己对于钻石的一种标准。但是其中呢，可以说我们最受关注跟承认的和最受大家欢迎的且最简单通俗易懂的，应该就是 GIA 的标准了。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继续来听音乐。今天我们的 Down Tempo 的音乐节奏来自于 Sunny Vision， 以及来自于 AK 的一首深蓝 Deep Blue。驾到 Rhythm Mix，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Since 2015, here comes the beats。最近呢，疫情防控的工作还是应该常态化进行当中，所以呢，无论说是自己在不在北京，还是说自己是否要去休假出去玩耍之类的，一定要看清当地的疫情防控的相关要求。因为呢，一方面是为了自己的安全，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不要给当地添更多的麻烦才行。同时也要为自己周边的亲朋好友也好，或者说自己的工作的伙伴也好，更多的负责一下了。尤其呢，是在我们可能会存在的一些个疫情防控当中的中高风险地区，我们一定不要前往哈。在进入各种各样的公共场所的时候，也要注意按照他们的要求提供自己的健康码以及测温，确保公共的卫生安全。那么还应该保持什么呢？千万记得最最最最最基础的，经常洗手，戴好口罩，不要去扎堆儿，不聚集。12:48，我们来继续跟朋友们分享音乐，去享受这难得的午间的一个小时的音乐纵情和欢乐，来自于 Day Day Lay Day Come The Lantern。 而稍后呢，我们会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当中，我们要为您带来一部电影一曲配乐的对照和聆听，也来去纪念这两位大师级的人物， 因为分别呢是在去年的今天和前年的今天，也就是2020年的7月31号和2019年的7月31号，两位著名的音乐界的或者是音乐剧界的大师离开了我们。分别呢是像是歌剧魅影、西区故事、歌厅、艾维塔、理发师陶德，这些音乐剧的创作人哈罗德·普林斯，他是在2019年的7月31号离开了我们。另外一位英国的著名导演、编剧、制片人艾伦·帕克，在去年的今天离开了我们。他带给我们的《贝隆夫人》以及《迷墙》，都是能够成为了整个影坛当中的不可磨灭的记忆。而下个小时当中，我们将会为您带来各种各样你听过了以后会非常熟悉的电影原声和相关的主题配乐，一起来去关注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稍后见， Stay tuned, I'll be right back。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Since 2015。Turn it up, we are gonna take you back. This is Rhythm Mix, 节奏驾到。 What do I mean by reality?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节奏驾到。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盛夏七月，北广购物盛夏狂欢日最后三天，7月29号至7月31号，三天时间， 新老客户来电， 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商品95折，同时再送您2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立减20元。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还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订购哟。 以下是广告时间。

her, grasp it, sense it, tremulous and tender. Turn your face away from the garish light of day, turn your thoughts away from cold unfeeling light, and listen to the music of the night. Close your eyes and surrender to your darkest dreams. Purge your thoughts of the life you knew before. Close your eyes, let your spirit. Touch me, trust me, savor each sensation. Let the dream begin, let your darker side give in to the power of the music that I write. The power of the music of the night. Open up your mind, let your fantasies unwind. You and I can make my song take flight. Help me make the music of the 自于意大利的著名的盲人男高音歌唱家安德烈·波切利带给我们的非常非常经典的歌剧魅影当中的选段 The Music of the Night。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我们的直播来到第二个小时，这里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那今天第二个小时呢，要带给朋友们这样的一种跟音乐特别有联系的纪念了。如果说你对戏曲故事，对于那屋顶上的小提琴手，还有像是歌厅、艾维塔、理发师陶德、歌剧魅影等等这些赫赫有名的音乐剧了解的话，你们一定都会知道这些音乐剧跟一个人的名字挂钩，他的名字叫做哈罗德·普林斯。他也凭借制片人和导演的一个身份，曾经斩获过21座托尼奖，更是音乐剧史上绕不过去的一个人物。而就在前年2019年的今天7月31号，普林斯呢也是因病在冰岛雷克雅维克去世，享年91岁。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的第二个小时当中，就用那些一部电影、一部音乐剧、一首歌曲、一首音乐作品去纪念这些音乐中的大师和大家。但是其实呢，我们今天要纪念的不只是普林斯这一位，还有另外一位值得去致敬的，也是在去年的今天2020年的7月31号离开了我们，享年76岁的英国著名导演、编剧、制片人艾伦·帕克。所以说今天我们用各种各样的音乐剧、电影当中的原声作品去纪念这两位音乐大家，一位是艾伦·帕克，一位是普林斯。那继续来听我们的音乐，用下面这样一首作品来去送行啊，给两位大师送行。当然同时我们也邀请大家可以一边听着我们的节目当中的音乐，也来去互动互动，看我们今天放的这一首一首的音乐所对应到的那些影片到底是什么。您可以把您的答案发送到公众号常先生 声音的声，一首 Goodbye 送给这两位音乐大师。而这部音乐作品 Goodbye 出自哪一部影片呢？给您一个提示，它的作者叫做 Jan A.P.自1925年发生在日本的真实故事，电影的名称叫做《忠犬八公的故事》。这一段电影音乐叫做 Goodbye， 再见。继续来听 Love Them 爱的主题，而这样一部音乐的出处又是在哪里呢？我相信大家伙比较熟悉了，我们就不用卖关子了。我们来听电影原声，来自于天堂电影院。 Top Rent Weekend Show 节奏驾到。 而这音乐我们最熟悉不过了，对不对？这是1995年五月份在美国上映的电影《勇敢的心》。而在1996年的时候呢，这部电影也在第68届奥斯卡金像奖当中获得了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等5项大奖。而可以说，当时能够获得了众多人们所关注到的这样的一部影片当中，有非常强大的一股力量能够加持这样的一部影片获奖的原因，就是这其中的音乐了。《勇敢的心》当中的主题曲来自于 James Horner 带给我们的 Horner For the Love of a Princess。今天我们用一部电影、一部音乐剧配上一首音乐作品去纪念那些在我们生命当中留给我们深刻印象的音乐大师们。节奏驾到正在直播，我是 Mr. 常常小航，欢迎大家。我们继续来分享很短暂的一首音乐作品，来自于《傲慢与偏见》当中的 Another Dance。节奏驾到，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的直播。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里跟朋友们继续分享那些个电影音乐当中所不可磨灭的一些小记忆了。刚刚所听到的音乐 Another Dance 来自于著名的电影2005年带给我们的《傲慢与偏见》。那它其实呢，也是在2006年的时候获得了一 大堆的奖项，其中不乏有奥斯卡的相关的各种提名，以及美国的金球奖的各种提名，还有像是欧洲电影奖的最佳影片提名，还有像是第八届的青少年选择奖的各种提名。但是呢，可以看得到哈，这个都是提名为多一些。比方说吧，我们可以看到跟音乐相关的有两项提名，分别是第78届奥斯卡金像奖当中的最佳原创配乐提名，以及第19届的欧洲电影奖最佳作曲的提名。在这里我们会觉得，其实有些时候啊，作为整个的电影当中的原声专辑里面的第11首作品，很短，就1分10秒的作品 Another Dance， 却能够给到我们一下带回到电影当中的这些记忆了。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我们的音乐继续为您带来，马上要为您去重现的就是关于这样的一段音乐作品所给到我们这样的一种记忆和纪念了。可以说毕竟大师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呢，这其中的音乐却始终始终让我们能够记忆到现在。而下面一段音乐作品可以说联系了我们今天要纪念的两位大师，分别是艾伦·帕克以及呢我们的哈罗德·普林斯。为什么这么讲？我们要知道，其实呢，著名的导演啊，艾伦·帕克，他曾经导演过《贝隆夫人》，对不对？那么《贝隆夫人》呢，他当时是由麦当娜进行的这个主演女主角嘛，对不对？那麦当娜呢，得知到了这个帕克去世消息之后，也通过发文进行悼念，并表示说帕克是他合作过的最好的导演之一。而在《贝隆夫人》当中，他也教会了自己很多，让自己能够再次突破自己，完成这样一部作品。Thank you， 谢谢你，麦当娜也是，非常的感怀哈。而在这样一部电影的另外一端，我们可以发现，其实这样的一部电影，这个《贝隆夫人》呢，也被我们的普林斯又把韦伯作曲的这个《艾薇塔》啊，从伦敦带到了纽约。这是可以说让我们能够追溯到1979年的9月份，在这样一部音乐剧来到了我们的耳边。那个时候的艾薇塔是这样一部电影的英文名字，但是呢，被我们也翻译成了中文版，叫做贝隆夫人。所以说这样的一部以阿根廷第一夫人艾薇塔贝隆为原型的音乐剧，当时一下就大获成功。那样的一首阿根廷别为我哭泣更是风靡一时，甚至也成为了阿根廷人们当中心中的所谓叫第二国歌。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又能够联系到这两位大师的音乐作品，阿根廷别为我哭泣，来去纪念他们和他们的成绩。我们来听来自于安德烈·波切利的版本，一起来去感受一下音乐剧艾薇塔和电影贝隆夫人。这里是节奏驾到，正在直播。 Sarà difficile de comprendere che a pesar di star hoy aquí soy del pueblo jamás lo podré olvidar debéis creerme mis lujos son solamenteDisfraz, un fuego burgués, nada más las reglas del ceremonial. Tenía que aceptar, debí cambiar y dejar de vivir en lo gris. Siempre tras la ventana, sin lugar bajo el sol. Busqué ser libre, pero jamás dejaré de soñar y solo podré conseguir la fe que querrás compartir. No llores por mi Argentina, mi alma está contigo, mi mi vida entera te la dedico. Mas no te alejes, te necesito. Jamás poderes, ambiciones, mentiras dijeron de mí. Mi lugar vuestro es, por vosotros luché. Yo solo quiero sentiros muy cerca, poder intentar abrir mi ventana y saber que nunca me vais a olvidar. No te alejes, te necesites. ¿Qué más podré decir para convenceros de mi verdad? Si aún queréis dudar, mira mis ojos, ved cómo lloran. Por mi Argentina, mi alma está contigo, mi vida entera te la dedico, mas no te alejes, te necesito. 哇，来自于电影《贝隆夫人》以及音乐剧《艾维塔》当中的音乐作品。我们今天在本时段当中的最后一首作品来自于《教父》当中的主题曲，来自于 Nino Rota， 节奏驾到。稍后我们将会回到节目当中，继续给您带来一部电影一首配乐这样的一个特别策划。想要了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本小时都会放送什么样的音乐呢？可以来马上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两个字，我会手动给您回复过去本小时的一个歌单列表。希望你可以来满意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种周末的音乐服务，节奏驾到。赛青呢，我们一会儿见了各位。

strange things that happen here. No stranger would it be if we met at midnight in the hanging tree. Are you coming to the tree? They strung up a man, they say we run him free. Strange things that happen to you, stranger would it be? We met at midnight in the hanging tree. Are you coming to the tree? 3:36，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我们的直播进行到了这里了，跟朋友们继续分享电影音乐啊，一部电影一首歌，一部电影一段曲子，来自于《饥饿游戏三：嘲笑鸟》当中的原声音乐《The Hanging Tree》。啊，可以说这部电影当时也是能够荣获了不少的奖项，当时也提名了第72届金球奖的电影类最佳原创歌曲。我们继续来听《Married Life》。来自于 Michael Giacchino 这样的一部电影的作品，能够让我们想到什么呢？听到音乐就应该能够让我们一下腾飞起来了，是吗？是的，来自于《飞屋环游记》，你还记得吗？ 《肥屋环游记》结束之后，我们要去寻访一下另外一部电影了，叫做《寻龙传说》。来去感受一下当时这样的一种烈焰吧。Jenny Aiko Lead the way. Beijing's Top Rent Weekend Show 节奏驾到。 刚才我们听到了《寻龙传说》的电影原声主题曲 Lead the Way， 来自于 Jenny Aiko。 继续来听《沉睡魔咒》当中的主题曲，来自于 Lana Del Rey Once Upon a Dream。 节奏驾到，正在直播。 Once upon a dream, I know you. That look in your eyes is so familiar, a gleam, and I know it's true that visions are seldom all they seem. But if I know you, I know what you'll do. You'll love me at once, the way you did once upon a dream. Ah, ah, ah, ah, Once Upon a Dream 来自于 Lana Del Rey。 话说如果你要非要想换一位女歌手去唱这首歌的话，你认为谁能够唱成这个味道呢？对不对？沉睡魔咒当中的主题曲，我会可能一拍脑门只能够想到 Lana Del Rey， 她的演唱是符合这样的一种情境的呢。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跟读这一句啊，因为呢我们在歌词当中会发现有那么几句话真的很有意思，值得我们去学习一下，来看看中英文对照吧。 听歌也是有功能的，台词歌词振振有词，影视剧集歌曲，总有那么一句让你值得跟读下去。节奏驾到，只为你送上中英文对照，所以不妨跟上我的节奏，跟读这一句。 其中有这样的两句话，我觉得特别值得去分享一下了。 The way you did once upon a dream， 就像你在梦中所做的那样，还有像是我曾与你梦中同行， I walked with you once upon a dream。 The way you diddid once upon a dream and I walked with you once upon a dream。 这里是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继续来听 Jerry Goldsmith Mind Title from Rudy。 别的音乐，这是来自于非常非常著名的一部电影《追梦赤子心》，1993年10月份在美国上映的。这是一部非常著名的体育励志电影。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会发现已经正在进行了很多的我们的奥运赛程啊，东京奥运会现场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的奥运健儿们精彩的努力和卓绝的付出。那当然我们也要祝贺中国队晋级了羽毛球女双决赛，可以看得到我们的中国组合陈清晨和贾一凡2-0击败了韩国组合金兆映和孔熙荣，他们将会在决赛当中跟印尼组合波利和这个拉哈尤争夺金牌，我们要加油了。另外呢，也看得到刚刚结束的男女混合4x100米混合泳接力的决赛，张雨霏又拿了一块银牌，所以截至目前他已经收获了2金2银，个人奖牌数达到4枚。那么接下来他也会参加女子50米的自由泳半决赛的加赛，张雨霏真是太劳模了哈。所以呢，我们也把这些音乐歌曲送给我们的奥运健儿们，祝你们有好的成绩。13:52，今天我们本小时当中最后的一首音乐作品来自于安德烈·波切利带给我们的 Maria， 来自于《西区故事》。这也是在要去纪念我们今天的主题当中的一位音乐剧大师，他的名字叫做哈罗德·普林斯。2019年的今天，他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音乐作品始终会影响着整个的音乐界。我们希望他们走好，谢谢你。而稍后我们会迎来今天节目节奏驾到的第3个小时，将会听到一些欧美流行音乐环球热门风尚作品，我们会重温今年的全音乐奖当中的一些现场演出的内容和经典单曲和新歌，千万不要走开，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就对了。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 Stay tuned，我们一会儿见各位。想要了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所纪念的两位音乐大师的相关详情，可以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当中回复一下纪念获得详情，也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节目直播和回放内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盛夏七月，北广购物盛夏狂欢日最后3天，7月29号至7月31号，3天时间， 新老客户来电， 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商品95折，同时再送您2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立减20元。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还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订购哟。 以下是广告时间。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北广购物。柴米油盐酱醋茶，开门几件事儿啊。 是， 茶也挺重要。 哎，一个也少不了。但是对于北京人来说，这个茶有独特的意义，它专指咱们的茉莉花茶。 没错，说到这个茉莉花茶呢，它是以绿茶作为茶青， 是。 然后茉莉花呀， 嗯， 什么在 白 兰花点的 进行一个提香， 白莲花再提香。 哎、 啊嗯，这么制作出来的茉莉花茶，确实有一种独特的香味儿。 是， 尤其夏天、 嗯、 啊，这个特别热的时候， 暑气重， 哎，喝点这个茉莉花茶，出点白毛汗， 哎。 哎呀，真的是痛快， 嗯， 解暑舒服。 您要平时想喝点好茉莉花，真得花不少钱。 对， 茉莉花也分等级嘛，有特级的，有1级、2级、3级的，还有什么高碎的啊，这茶渣子这种的。咱们今天让大家花3级茶的钱喝走特级的茉莉，您且听我们跟大家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福州磐石的特级茉莉花茶。您去老字号也好，去什么大商场也好，您说我要特级茉莉啊，至少也得是400-500块钱起步，这么一斤啊，一斤茉莉花。您要是再配上个品牌，有个附加值，那可能就更贵啊。但是今天咱们福州磐石的茉莉花茶，

欧美流行经典，榜单内外金曲，乐坛热搜事件，全北京都在听节奏驾到 New Music and All the Hits。 It isn't alright, I'm not gonna make it. And I think my shoes are tied. I'm like a broken record. I'm like a broken record. And I'm not playing right, just so the call may kill me. So you tell me on the heavenly phone. So hold tight, come on, come on.You said, got my hands shaking just to let you know that you've got a higher power. Got me singing every second, dancing every hour. Oh yeah, you've got a higher power. And you need someone, I wanna know.Electric. This boy is electric and you're sparkling light. The universe connected and I'm buzzing. Night after night after night. This joy is electric. This joy is electric and you're circuiting through. So happy that I'm alive. Happy I'm alive at the same time as you. Cause you've got a higher power. Got me singing every second, dancing every hourOh yeah, you've got a higher power, and you need someone I wanna know. I wanna know. You've got, yeah, you've got a high. You've got, yeah, you've got a high. Yeah, you've got, yeah, you've got a high.Shaking just to let you know now you've got a higher power. Got me singing every second, dancing every hour. Oh yeah, you've got a higher power. You want singing in lifetime. I'm going a million miles an hour. Went for so long, I've been down on my knees and your love CalPlay 的一首单曲 High Power 来自于今年的全英音乐奖当中的开场演出，欢迎朋友们来到节目当中。那今天呢是7月31号，而这个 CalPlay 啊的鼓手 Will Champagne 他今天过生日哈，他说你生日快乐咯啊，我们不知道他能不能够听得见，但是呢不管如何，我们作为他的一个听者来讲，作为他的名字 Will Champagne、啊、冠军很有意思，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刚刚在我们的7、8分钟前啊，我们的中国队也获得了第20金，没错，这也是在刚刚进行的女子翻板 RSX 级的奖牌轮的比赛当中，我们的中国选手卢云秀获得金牌，祝贺祝贺！继续来听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第3个小时的流行音乐全球风尚体验 ，Foo Fighters 的一首单曲叫做 Cloud Spotter， 节奏驾到。正在直播。 哇，这是来自于 Foo Fighters 带给我们的一首单曲 Cloud Spotter， 太精彩了，非常燃，也是在上周我们能够听到的一张新专辑 DG's Hell State 当中的一首单曲，一共有十首歌，每一首都是这样吗？听了以后就有答案了。继续来听来自于全音乐奖当中的一个非常棒的合体演出，著名的老牌乐手 Elton John 跟 Years and Years 带给我们的 It's a Sign。 No matter when or where or who has one thing in common too. It's a sin. It's a sin. Everything I've ever done, everything I ever do, every place I've ever been, everywhere I'm going to.It's a sin. And so I taught me how to be so pure in thought and word and deed. They didn't quite succeed. It's a Sang 来自于 Elton John featuring Years and Years， 这两位的带来的精彩的演出到底有现场什么样的掌声和什么样的环境，我们已经上传了视频了， 没错，可以在网易音乐当中去搜索一下常先生，声音的声后面还有 FM， 搜索一下常先生 FM 声音的声，来去看一看我们上传的视频内容。继续来听本年度的黑马歌手 Griff 中嘉，中雅，对，中雅混血的 Griff 带给我们的 Black Hole。 And boy, you know I've tried to pray. I've bruised my knees. I've tried to bring you back to me. I've tried my best to find some kind of peace. Don't you see? There's a big black hole where my heart used to be. And I tried my best to fill it up with things I don't need. It don't work. 现场的唱功呢的的确确好像是有一点点小问题的，但是呢这并不能够阻挡像这样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编曲呈现给到我们的 Black Hole 黑洞这样一首单曲，来自于 Breath。 继续来听来自于 Bruno Boys 带给我们的新歌 Wonderful， 以及来自于 Heim 我非常喜欢的一首单曲，无论是节奏编曲还是说其中的一些个唱词，以及他们在全英奖当中的现场的演出的环节，现场的这个布置也好，灯光也好，编舞也好，都是没得挑的一首单曲。 Now I'm in it，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 Mr. 常常小航，欢迎各位，周末愉快。 wonderful， 完美的假期，完美的周末，完美的阳光来到了我们的身边。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那么当然了，在这里跟朋友们赶紧继续来分享这样一首来自 Haim Now I'm in it。 Last week, just like we always talked about, 'cause you were so excited for me to finally drive up to your house. But today I drove through the suburbs crying 'cause you aren't around. And you're probably with that blonde girl who always made me doubt. She's so much older than me.Everything I'm insecure about. Yet today I drove through the suburbs, 'cause how could I ever love someone else? And I know we weren't perfect, but I've never felt this way for no one. And I just can't imagine how you could be soYou said forever, now I drive alone past your street. And all my friends are tired of hearing how much I miss you, but I can't.

优雅的节奏，欧美流行节奏，乐坛热搜节奏，回忆杀节奏，潮流节奏，风尚节奏，优选推荐的节奏，全球百大 DJ 节奏，中中外跨界电音节奏，你的舞动节奏。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节奏驾到，每周末下午四小时直播，只为你带节奏。我是 Mr. 长长小航，我的歌单希望你能喜欢。 14:31，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我是 Mr. 长常小航。那么可以说呢，网友们表示刚刚所看到的东京奥运会当中的帆船女子帆板 RSXG 决赛当中，我们的中国选手卢云秀获得了金牌，网友们都会认为虽然说看不太懂，但是卢云秀真太牛了，所以这才是真正的乘风破浪的姐姐呀。一起来听我们今天的第三小时下半时段里边 Coldplay 的一首单曲 Coloratura 花腔，我们再用这枚银牌祝贺我们的中国蹦床运动员董栋。 Up there in 难得能够听到来自 Coldplay 这样的一首非常神奇的歌曲，因为这首歌呢长达10分钟，所以呢我们节目当中毕竟啊时间是有限的，不能够全播这一首歌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今天要跟朋友们继续分享更多的来自于可以说是英榜当中的以及全英奖当中那些个非常流行的音乐单曲和那些我们所要了解到的天气的情况。因为此时此刻啊，我们的怀柔区气象台也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那么预计从当前到23点怀柔区有雷阵雨天气，短时局部地区的短时雨强较大，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并可能出现小冰雹，朋友们应该注意防范了。我们再来说一下怀柔区气象台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目前到23点怀柔区有雷阵雨天气，局部地区短时的雨强较大，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并可能出现小冰雹，请注意防范。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气象台啊，今天中午的11点发布的天气预报。因为呢今天下午是晴转阴天气，所以呢午后会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80%。朋友们应该注意一下相关的雷雨天气的防范啊，不要看到今天早上啊中午啊天气晴了就掉以轻心了，出门带上雨具，没错的。那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音乐作品，我们会听到来自于 Dua Lipa 那首单曲，也是能够让我们看到他在今年的全英音乐奖当中现场的表演的一个魅力所在，Future Nostalgia Melody， 一起来听 by Dua Lipa。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节目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周六和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只为你带节奏，我是 Mr. 长长小航。如果想要了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的相关的一个纪念单元的两位大师相关详情的话，可以通过公众号长先生声音的声回复纪念两个字就可以获得相关的详情内容了，图文并茂，还有视频可以看哦。 Common love isn't for us, we created something phenomenal, don't you agree? Don't you agree? You got me feeling diamond rich, nothing on this planet can replace me, don't you agree?Who needs to go to sleep when I got you next to me? All night, where are you with you? I know you feel so bad, you know I got you, so come up, come up, come up. Let's get physical, lights down, follow the noise. Baby, keep on dancing like you ain't got a choice. Come up, come up, come up. Let's get physical. Dua Lipa Future Nostalgia Matt Lee 以及 Don't Snap Now 相关单曲的一个混合，我们觉得是棒极了。现场的感觉可以说是唱功跟他的唱片啊、录音室版本啊、现场啊基本保持了一致状态。想要了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所播出的这些歌曲的 MV 版本和现场的视频内容，可以来现在就关注我的这个网易云音乐当中的账号哈，马上在网易云音乐当中可以来搜索一下常先生 FM， 记住声是声音的声，常先生 FM， 等待大家热情的关注。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节奏驾到，继续来分享 Willow by Taylor Swift。 The more that you say the less I know, whatever you stray I follow, I'm begging for youTake my hand, wreck my plans, that's my man. Life was a willow and it bent right to your wind. Head on the pillow, I could feel you sneaking in. As if you were a mythical thing, like you were a trophy or a champion ring. And there was one prize I'd cheat to win.That you say the less I know, wherever you stray I follow, I'm begging for you to take my hand, wreck my plans, that's my man. You know that my train could take you home, anywhere else is hollow. I'm begging for you to take my hand, wreck my plans, that's my man. Life was a willow and it bent right to your wind.Signal and I'll meet you after dark. Show me the places where the others gave you scars. Now this is an open shut case. I guess I should have known from the look on your face. Every bait and switch was a work of art. The more that you say, the less I know. Wherever you stray, I follow. I'm begging for you. Taylor Swift Willow，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我们再来分享一几则关于我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相关消息。那么这也是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了关于做好当前疫情防控工作的通告。即日起，郑州广大市民群众非必要不离郑，确需要离郑的需持有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那么对于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实行闭环管理，停止诊疗工作。那么自7月16号以来，凡进出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的人员也立即要向所在社区村单位报告，落实核酸检测、医学隔离观察14天的措施，迅速展开全员的核酸检测。也请郑州市的市民们和群众们能够积极配合，确保应检尽检。所以朋友们，如果说近期前往过郑州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相关的规定了。那么除此之外呢，张家界也是请这个居留游客离开前要配合完成3次的核酸检测才可以离开张家界。 Anywhere away from here， 来自 Reagan Bone Man featuring Pink。 带给我们的新歌。当然我们在这里要跟朋友们再次提醒一下，非必要不出境，非必要不出省不离市，这是来自于全国29个省市所提出的相关防控工作的要求。Anywhere from here， 来自于 Regan Bowman featuring Pink， 继续来听来自于 The Weeknd 和，应该是和吗？有没有和 Ariana Grande 呢？对不对？你喜欢哪个版本呢 ？Save Few Tears 送给大家。此时此刻，我们再来发布一则刚刚房山区气象台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那么自此当前到23点，房山区有雷阵雨天气，局部地区短时雨强较大，并可能伴有短时大风或冰雹，请您注意防范。这是房山区气象台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整点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继续分享更多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内容，来自于 Jazz 带给我们的一首 Unleash the Beat Emirate Mix Edition。 我们的电音舞曲的混音带一会儿继续，节奏驾到，一会儿见。

Welcome back， 15:02，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节目，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只为你带节奏了。我是 Mr. 长，长小航。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边要为您带来第四小时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而今天我们的混音 DJ 的名字叫做 Jazz。带给我们的就是 Unleash the Beat， 能够让我们去分享一下节奏当中的这样的一种非常深沉的味道了。节奏驾到，希望你可以来喜欢。当然我们在一边听音乐同时，一边也跟朋友们来实时的报告一下相关的奥运会当中的奖牌情况，以及呢全国多地目前的一个疫情防控的措施是什么样子的。 Here comes the beats。 Beijing's Top Rent Weekend Show， 节奏驾到。 节奏驾到。Turn it on louder, louder.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5:12来继续关注我们的音乐当中的这些节奏，来自于 Jazz 带给我们的 Unleash the Beat。 希望各位朋友们能够在周末的出行当中保持一种非常能量满满的心情了。节奏驾到正在直播，我们的网友凯凯也说，哎，大晴天的不像要下雨的样子呀。是的，但是我们要关注一下咱们这么大的北京城，对不对？毕竟呢这个面积大，所以的话各个地方还是有很大差别的。所以呢在今天下午2:50的时候，门头沟区气象台也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截至目前到23:00，门头沟将会有雷阵雨天气，局部地区短时阵雨强较大，并可能会伴有短时大风或者冰雹，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范了，千万不能够把这个预警不当回事儿啊！来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下午呢是晴转阴，午后有雷阵雨，偏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4度。今天夜间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而在今天的午后呢，有雷雨等等的强对流天气，局部地区的这种比较强啊，短时的影响呢较大，要合理安排一下您的出行了，并且做好相应的防范。所以到目前为止呢，像是门头沟、怀柔、房山都已经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 所以呢，朋友们要关注一下，近期的雨水很充足，所以山区地质灾害的风险仍然很高。时值周末，也请大家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这种隐患严重的区域，以免发生危险，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我们稍后跟朋友们再来去关注一下，截止到7月30号的晚上6点，全国共有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布了53条的疫情防控出行提醒，一共涉及了46个城市，其中29个省市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出省、非必要不离市，或者减少出省和出市，占全部出行提醒数量的50%以上，也超70%的省市提醒提到不要去中高风险地区，有过半的省市建议市民暂缓出省旅游或者选择周边游，而来自于浙江、福建、湖南、四川四省部分的城市的教育系统也都对于暑期的师生防疫工作提出了严格要求，取消相关的外出交流培训活动。而在目前的中高风险地区所在的这个城市当中呢，南京市也提出了非必要不离南京，并且从昨天的0点开始停止铁路南京南站和南京站临时的核酸检测点现场检测服务。张家界市也要求所有的居民非必要不外出，所有居民小区实行封闭管理。 DJing's Top Rant Weekend Show， 节奏驾到。 Be my friend tomorrow. If you were my lover today. 15:22了，我们今天的节目的第四个小时电子音乐舞曲的段落呢，到这里跟朋友们稍后要会进入到我们的半点的广告时段当中。那么半点回来以后，还会继续跟您带来我们的来自于 DJ Jazz 带给我们的 Unleash the Beat 这样的一段 Emerald Mix 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希望各位朋友们可以来继续锁定一下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可以伴随一下您的周末出行。如果说呢，此时此刻想要跟我们进行一下互动的话呢，很简单哈，我们的点名马上就要开始了，所以呢，可以来现在拍下面前的 FM 974的字样，对，拍下面前的974，把照片可以发送到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我们稍后将会在半点回来以后呢，开启点名互动，您将会在我们的北京的上空，北京的电波里边听到你自己的微信名字。欢迎各位朋友们参与我们的点名互动啦，告诉我们你正在听着节目直播。当然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7月30号的0点到24点，就是昨天，北京没有新增的北京本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的感染者，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另外呢，全市也是从7月20号就启动了高中阶段15到17岁人群的疫苗接种，8月份将会启动初中阶段的12到14岁人群的接种，也请市民朋友以及家长配合做好初高中生的疫苗接种工作，及时有序安全的去接种疫苗。因为呢，在接种疫苗之后会产生相关的免疫力，所以可以大大降低感染风险，但是任何的疫苗保护作用并不是可能100%的保护的，所以说接种了疫苗不等于进入了保险箱，所以也会因为个体差异，部分人接种之后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太足够的抗体，所以仍然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但是接种了总比不接种要好一些。我们继续来听音乐，稍后回到节目当中，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一会儿见。

的的确确啊，还是非常的带劲儿的 progressive house 以及 trance 风格的音乐作品，可以说每一个节奏每一帧，我们都觉得话是这热血沸腾啊。虽然说呢，刚刚的这个土耳其队以3-0战胜了阿根廷队，锁定了东京奥运会女排 B 组最后的一个出线名额，所以呢，尚未出战的第四场比赛当中的中国女排已经提前无缘八强了。但是呢，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并不会说是导致我们对于体育精神、奥运精神的一种追逐啊，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赛出更多的好的风格来的。15:33，我们的点名即将开始。拍下面前的974字样，发送照片到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来告诉我们你正在听着直播。稍后我们会在电波当中念出你的微信名字。4 15:36点名现在开始了，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无论是通过听听 FM 还是通过我们的收音机还是通过视频直播抖音端收看视频直播的朋友们，大家周末愉快，下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每周六周日中午12:00到下午4:00钟由我为您带来。欢迎我们的网友 Desire， 欢迎一下冰花纷飞以及 Lovey，看淡世间世事沧桑，内心安然无恙，名字最长就能够最容易被看到，对不对？欢迎一下山外有山，以及欢迎悠闲自得，周末快乐，也欢迎一下乐微笑。我看到你的手机的反光了，说明太阳还是挺大的，注意行车安全。欢迎一下网友陈，对，没错，陈 沉底儿的沉啊，头像是一只手绘的企鹅，很好看。欢迎一下 IM 凯凯，你好，以及王教授 Jupiter 你好，欢迎一下 Michael Loney， 还有像是 XY 你好，欢迎郭宝庆以及 CC 相向而行关，以及张家帅、韩嘉林以及 Nevermind Timothy 你好，欢迎一下贾浩以及朱凯、叶伟明，各位好啊，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各位听友们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加入到公众号里边，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当中回复两个字纪念，可以获得我们本期的一个专题的图文推送，可以带给您今天值得去纪念的两位音乐大师他们的幕后故事。那此外呢，您也可以能够直接回复一下进群，获得主播的二维码加好友进入听友群咯，欢迎大家。15:38继续来听音乐，来自于 DJ Jazz 带给我们的 Unleash the Beat。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 ，Since 2015 ，Here comes the beat。 15:41，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上海、重庆三个城市面对中高风险地区相关的一些个防控政策的要求。先来看一下北京，要继续坚持非必须不出境，不去中高风险地区、旅游热点地区旅行或出差，建议市民朋友要近期减少出京，以京郊和中短途旅游为宜，以室外活动为主，减少不必要的聚会。上海呢，是上海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专家组成员、复旦大学的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吴凡提醒市民说，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非必要不要前往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区，非必要不出境。 再来关注一下重庆方面，重庆呢在暑假期间建议广大市民非必要不前往这个重庆市以外地区，特别是不要前往疫情重点地区和中高风险区以及所在的城市。这管控的这个力度还是非常大的哈，所以朋友们呢一定要关注一下身边的实时更新的疫情防控状态。虽然说这个疫情防控已经进入了一个常态化的阶段，已经过去了一年多的时间，但是我们千万还是不能够掉以轻心的。此时此刻，我们希望朋友们如果去到这个公共场所的话，一定要记得哈，戴好口罩，常洗手，做好消毒工作。比方说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我就是每一次上直播，我都会进行直播间的这样一个主播台的消毒工作，以及话筒的消毒，确保自己这个不会给他人带来安全隐患。玉牌也说呢，在上海隔离当中哈，那么可以说是自己啊，刚刚呢就是回到了内地啊。我们会说在隔离当中也要感谢音乐的陪伴，还有周末的美好啊，感谢一下玉牌能够在隔离期间依然支持我们的节目。但是我觉得其实在隔离期间听广播是特别好的一种方式啊，既解闷儿，还能够获得一些新鲜的资讯，对不对？有时候会觉得其实刷手机时间久了以后挺累的，尤其是自己的小拇指啊，特别的累，因为现在手机呢也都不轻，对吧？这个给手拇指的这个压力也算是挺大的，所以说呢，有时候我们要放下手机，用耳朵接受一下身边的事物和信息，挺好的。 15:47了，离我们今天节目的结束还有6分钟的时间啊！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每一位热情的听友们关注着我们的音乐，同时呢还能够通过我们的音乐给自己达到一种突破的质感。在我们的周末的空间当中，我们会发现真的我们迎来了零的突破。祝贺一下毕坤夺得了东京奥运会男子翻版的 RSX 级的铜牌，为中国男子翻版实现奥运奖牌零的突破，太棒了，祝福你。其实呢，毕坤的名字当中这个坤的这个字儿啊，也特别的有意义，在于辉煌的意思，对不对？所以说呢，也把这样的一分零的突破的辉煌送给自己，谢谢毕坤，谢谢你。节奏驾到，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为您直播。如果您正在车上的话呢，我不知道这样的音乐是否能够打动你，脚底下这个油门啊刹车啊可要控制好了才行哈。也希望呢能够伴随我们的周末出行，给到朋友们一些个车友的一个更加能量质感满满的车上音乐生活空间。当然同时呢，我们也更加希望大家能够关注身边的一些个动态哈，无论是说是疫情防控动态，还是说天气的变化，一定要及时的关注一下临近的相关的报告，刷一刷微博，听一听广播当中的口播内容，会非常的有价值的。节奏驾到，今天呢就到这里先告一段落了，也希望您明天持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是因为明天哥伦布啊，不是明天哥伦布发现南美洲啊，是那一年代啊，哥伦布曾经在明天，在8月1号的时候发现了南美洲的陆地的存在。所以说呢，明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将会给您带来一个小时的南美洲风情的音乐作品，我们会集中在那些个失落的印加文明当中去体验一下南美洲的文明，很有意思。所以明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边去体验这样的一种南美洲失落文明的存在，发现更多的全球潮流风尚音乐，只在节奏驾到。当然了，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28年来也致力于深度推动华语乐坛的流行原创音乐。全新的我们的企划 Listen to One 带朋友们回归21天，养成聆听真实好音乐的习惯。那么本周期的 To One Band 已经揭晓，他们就是 FIR 飞儿乐团。所以呢，马上去微博搜索 Listen to One 的话题，跟我们来一起回归音乐本真，一起给新作品点赞，为飞儿乐团集赞喽。节奏驾到，今天就是这样，我是 Mr. 长常小航，稍后将会是能量音乐节目，也希望您可以来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明天中午12点见，拜拜各位，周末愉快。